发生了什么事？ 曹阳跑上来问。他们告诉他，牛角再把他们往冰川里带，不能再走下去了。曹阳连忙打了一个手势，后面几个男人立即一拥而上，把牛角死死按在了地上。牛角突然眼神变得十分凌厉，他冷冷地说道： 你们进去了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那里是神的坟墓。 安宗愣了一下，感觉说这话的好像不是牛角本人，而是那个赵老板的声音。曹阳的几个弟兄他们也听出这个声音不是牛角的，不过那些人都不是善茬，一下子一拳就砸在他的眼睛上。牛角一吃痛，反抗得更加激烈，那群人干脆就用脚踢他，最后居然就那么给踢晕过去了。安宗埋怨道： 你们手脚也太狠了点，现在导游被你们敲懵了，我们怎么走啊？靠，是不是也先跪下来求求雪山之神给我们来点什么指引啊？ 他们二话不说就拿出 GPS 定位器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知道大方向也没用，鬼才知道那地下冰川够不够结实呢。一群人居然就这样被困在了冰川之中。六子想再说些什么，安宗拉住他低声说： 别惹事端，看看白衣怎么办。 白衣拿出指南针，然后看了一圈周围的山势说： 大方向是没错，不过我们现在也只有穿过这冰川，大家注意脚下，最好三个人绑在一起走。 曹阳的一个同伴指了指昏倒的牛角说： 干脆把他扔在这里吧。呸，想要害死我们，我让他放些血死得快点。 白衣一把拉住那个人，那个人还要耍狠，却反被白衣按住了关节，任他肌肉再发达也没有办法动，只有疼得哇哇大叫。 你们不带他，我们的人带上他。六子，把他架在马匹上。 安宗和六子两人四手把昏倒在地的牛角按在了马匹上，把上面的东西放在另外一匹马上。曹阳看了看他们，好像意思是要让他们开道。他们人多，而安宗他们处于劣势，瞎子都看得出他们现在被威胁着。白衣点了点头，然后让安宗看着头马，六子扶着牛角防止他掉下来。作为开路先锋，他们走在最前面。白衣给了安宗一根绳子，让他们互相绑着，三个人串成一条，以便万一有人掉下去，另外两人也可以拉住他。凭借着手里的指南针，白毅开始带领他们穿越冰川古河道。 走在这样的路上，有一种生命被遗弃的感觉，感觉渺小脆弱不堪一击，好像我们只是一群蚂蚁，而雪山就像是一个巨人在俯视着我们，只要他一个不乐意，我们就都得死在这儿。这就是大自然的威严。生活在城市里的我，虽然嘴里说着敬畏自然，但是真的身处这样环境之下，就不是你说说敬畏而已。这是一种切身的恐惧和被征服的顺从。人类就像绵羊一样的软弱，有着从内心深处想要对他跪拜的冲动，没有丝毫可以抗拒他的力量。此刻的大山在我心中就是这样的存在。 他们走得万分小心，咬着牙齿，恨不得调动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去感应这层冰川。他们就像是走在一张保鲜膜上，而下面则是万丈深渊。白衣走走停停，时不时拿出指南针来看。其实指南针在他看来和罗盘没区别，因为那些先天八卦地支十二位什么的他都能够背出来了。而六子也拿着 GPS 定位器在观察，如果出错他也能发现。真正的走入冰川，才发现这是一处第四纪古冰川道，斜山而下，巨深无比，下端是深不见底的冰沟，很少有人会在冰川登雪山。但是他们没有办法，四周可以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冰雕，这是大自然的杰作，是冰面差别消融所产生的壮丽自然景象。 随后又发现了冰崖、冰钟乳、冰墙和冰塔等，有些样子还挺像敦煌飞仙的造型，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冰做的大桥，非常雄伟壮观。走的时候也明显感到脚底下的冰川是非常脆弱的，当中几乎都是空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只有吊着嗓子眼往前挪，一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的。好在雪已经停了，四周静得可怕，只有冰层透过太阳的折射闪出耀眼的光泽。这种感觉有些梦幻，仿佛走在了一个由水晶构造的世界之中。其实，这里就是最早造就了黄河大川的源头之一。冰川融水分别汇入黄河支流切木渠等水系，在前面来的路上还看到了美丽广袤的高山牧场，而现在他们则面对的是这种犹如另一个世界的冰景幻魅。不过这种梦幻的美感却让人觉得透着一股异样的妖冶，但真要说是什么感觉，安宗又说不上来。就这样，一行人仿佛沉浸在这梦幻的冰雕之中，为这种剔透幻魅而莫名失神。就在安宗向四周看来看去的时候，前面开道的白翼突然跌了下去。安宗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感觉身体被他的体重和掉落的速度冲击着往下拽去，他连忙趴倒在地上，但是地面全都是冰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借力，就那么一路滑了过去，直到六子拿出凿子才让他们停了下来。 你们没事吧？快把白衣拉上来。 六子吓得声音都变掉了，安宗吓得差不多丢了一半的魂，咬了下嘴唇才回过神来。他不敢凿冰，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连锁反应让这冰裂扩散，只有朝着六子喊道： 快找那帮人把我们拽上来，别再凿冰了，否则裂得更快。 没有事，我没受伤，但是地下非常深，你们千万不要凿冰，否则我们一起下去了。 他在冰层里喊道。很快，安宗就感觉后面有一股拉力，他的身体一点点地被拽了过去，最后白翼也被拉了上来。他保持着平贴在冰面上以减少压力，直到把他拽到安全的地方之后才站了起来。 大家要小心，下面冰川很复杂，前面一片估计都是，我们绕道走过去。 安宗看了看白翼，他的脸色已经青了，这还要他继续带队实在是有些牵强。 白翼，有没有事啊？ 他摇了摇头，对着安宗低声地说： 这里的冰川很诡异，那些冰晶的折射有一种迷惑精神的作用，别去多看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放松对冰层的感应。我们现在走的是唐古拉山脉和祁连山脉冰川脆性带，一定要小心。我继续带路，你们跟着我。 要不我来代替你，你给我指方向就好了。 白翼对他笑了笑，想要伸出手去摸他的脸，不过因为戴着手套，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，说： 快走吧，否则又要下雪了。 白翼对他笑了笑。走了一段路，牛角醒了过来，摸着脑袋说： 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然后朝四周看了一下，大惊失色地说： 你们是来自杀的吧？你们一定是想要自杀，居然走冰川河道。 安宗他们用一种看二百五的眼神看着他。 你小子还有脸说啊？不是你领着我们来的吗？ 他摸了摸额头，发现被人打肿了，嘀咕了几句藏语，然后对着他们喊道： 停，别走下去了，再走下去那里就是冰钟乳的地方，我哪里会带你们来这里，我不要命，拉着你们一起死。 他从马背上翻了下来，走到白翼那里说： 白翼兄弟，别走了，往回走，大不了再耽搁一天，否则你们走不出去的。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，他现在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变，前面还说他们是恶鬼，现在又称兄道弟起来。他们不知道六子是不是真的恢复了，还是又在搞什么名堂。